参加打气的，坐相有位置，像现在打站板，你们也不要在这抢位置坐啊。维洛师傅还撒叫香，那个当值师傅呢，他就跑倒圈子，把我一喊喊回来了。那个撒叫香的人已经跑到差不多跑到西单果上了，他朝回头跑，你看这还得了吧。嗯，这叫犯规矩。不准许跑道圈子的，沙角乡你就跑嘛，跑过来跑到从东单出去沙角乡。嗯，有人劝我啊，他说你就不要打警车了啊，讲讲开始就罢了，出于关心。嗯，啊，这么多的人打起来不吃力吗？啊，而且你现在还是个病人。嗯，啊，关心不错啊，这个打气既要用功，你不能说是没有规矩。如果在我手上要把这个晚上四支香打七的规矩要是免它，那么你想想这个禅堂，你来，你这一代人们免一个规矩，再来一代人又免个规矩，他免光了。嗯，不是免光了吗？现在噶玛寺的规矩比起过去那就差得多了。再要免还免什么东西呢？跑也不要跑了，坐也不要坐了，啊，那么就随随便便吧。嗯，打警车现在唯一的不圆满的地方就是圈子不跑啊。现在我们这个老维罗师傅了啊，老将出马了。我们这个警车还要打，非要把这个圈子打不好。这两天跑香呢，稍微呢上点规矩，就是跑香的人他不上规矩啊，步子套不好还串。禅堂的规矩调好了，有利于大家用功，光阴快得很。我听都说现在都到第四个期了，四个期都快打了了，这可得了吗？啊，所以今年这过冬打十个期，如果说打到一半，年怕中秋，月怕半，打到一半，这个就是那就快了，七是打了三四个七了。那么师傅们的功用福德用到什么样子？这个要自己问问自己，随着这个日期一天一天的过去了，那我们个人的用功呢要一天有一天的进步。 真正用功的人确确实实就是这个样子，不但是一天有一天的进步，一个期有一个期的进步啊，甚至于像一支香与一支香的进步都不一样的。我们在学校里念书，那个念书一堂课一堂课就不一样嘛，啊，一天一天的课程也不一样嘛，啊，一年一年的课程也不一样嘛。这个就要问问自己了，常住上全心全意成就大家在这个地方打这个禅期，你不要辜负自己的初心来到广播寺做什么，来打七的，也不要辜负常住上一番苦心成就大家用功。我们讲用功，开始用的时候都有困难的啊，初发心的人怕妄想，老三时候呢就怕昏沉啊。开始用的时候，从有心用到无心用啊，从粗心到细心，从心的散乱逐渐逐渐把这个心呢啊，收摄下来，这就是用功之道。心歇下来，跟这个心不歇下来，那是大不一样的。哎，大不一样的。你能够歇一分，你用这个狂妄之心，就是我们一天到晚打妄想这个心，你能够歇一分就有一分的受用，也有一番的警戒啊。你只要是用功，你就自己会体验到这一点啊。那么这是讲用功，个人自己努力，因为我们这个禅堂的打气的人水平不一样啊，无论是出家众在家众，我们都是共修这一法的，但是有先修的有后修的啊，水平就不一样了。不一样不怕啊，既然是共修这一法，同参一个念佛是谁，都这个呢就是共同走这个一条路。这个昨天呢，好像是昨天啊，是从有几位法师是从香港来的，香港这个圣依老法师他的那个这个宝林寺每年也打禅期，据听说香港还有一个虚云老和的纪念堂每一年呢也打禅期。他这个打禅期不是像搞门寺打十个期，顶多一两个期，那个精进禅期。时间虽然有长短啊，但是用功之道是不会有两个样子的。这个讲到虚云老和尚，我们当代的就是宗门下 两位大德。虚云老和尚是在高门寺开悟的啊，我们老和尚呢是在京城开悟的。这个每一年虚云老和尚在高门寺来参加打七开悟啊，这一段姻缘呢都一番提起一番心吧，都跟大家说一说。说一说的用意，这虚云老和尚到高门寺来打气，他能开悟。那我们现在都是从四面八方来的啊，打十个禅期看看有多少人能开悟。比一丈夫我一儿了，虚云老翁是个人呐，我们也是个人的吧，他能够开悟，那想着我们一定也能够开悟。举眼向上看，看上座，就向这些个过去的祖师看啊，小佛小佛，我们都是小佛的人啊。这个小佛要把个佛小到手，如果说小了半天啊，甚至于小一辈子，还是个大凡夫，这个小佛怎么小法子的啊？无论是出家中在家中，我们都是共同小佛的啊，而且都是佛的弟子，佛的弟子就是小佛的。如果小一辈子还是个大凡夫，这个是冤枉啊。虚云老和尚那一年，所以这个宗门下打这个禅期，对于行宗门下这一法的，那过去称为禅活子，是非常非常的重视的啊。无论平常怎么样，这个到了冬天打七了，也像现在一样，从四面八方都来了，十方同聚会，进入这个选福道场啊，选福嘛。现在是打十个七，高门寺冬天打七也是逐渐逐渐增加的，不是一下子开始就打十个七啊。开始打两个七，这个两个七好像是不够啊，我这个功夫啊刚刚上路刚刚要快开悟了，我这一下子把它解七了，太遗憾了。那怎么办呢？增加嘛，再增加两个棋，打四个棋。过去的祖师行禅宗这一法，如果是打棋的话，那一个棋就开悟了，一个棋开不了悟，两个棋就开悟了。说过去古人呢，说古人的根力啊，就善根深厚啊。我们现在是业障重，业障重就采取业障重的办法啊。这个四个气不够，说有好多的禅活子，我这个四个气打下来呀，功夫刚刚上楼路啊，那个就解气了。现在的人如果是谈到解气，哎呀，解气就解放了， 就自由了。过去的人用功说是要解气了，那都是痛哭流涕的啊，我这个生死就靠打气来了呢，啊，这个气我刚刚功夫用的差不多，这就解气了。嗯，所以这种迫切的要求呢，在过去呢是很浓厚的，所以当时有这个护法斋主啊，就是那一年呢，就是虚云老和尚到搞门寺来参加打气的那一年，有一位斋主晓得禅堂的这个情况，他就发了个心，说是今年呢我多打两个气啊，有的时候是多打四个气，这个因缘太殊胜了。所以当然这个消息传出去以后啊，那个虚云老和尚当时在九华山住茅棚，跟月霞法师他们几个人研究华严经的，听着这个消息，大家呢就议论是那个这个因缘太殊胜了，我们大家都要去。结果呢，大家就发了这个心，结伴到搞门寺来打气的。这个虚云老和尚是他是持银千戒。虚云老和尚，我这持银千戒啊，在路途上呢，总有些不方便。他说：“你们先走啊，我们随后就来。”其他的法师嘛，他不持银千戒啊，口袋里有钞票，该坐车就坐车，该坐船就坐船，一路嘛就到搞门寺来。虚云老和尚持银千戒，他就慢慢走，他也不能乘车。也不能乘船，他把这钱呐、啊吃银钱戒，那个口袋里像是一分钱都没有的。不是像在我们现在人呐、啊、这口袋里都有钞票的。当时那个九华山在长江之南，高门寺呢在江北，有这么个一江之隔。这个一江之隔，这个虚云老和尚当着就是顺着这个江边吧，要过江啊，不过江是不得到高门寺来。哎，想过摆渡，这个也是的，所以就不得姻缘了。想过摆渡，摆渡就是说你过摆渡要把摆渡钱拿，不得钱。哎，虚云老和尚跟我借借缘吧，我不借缘，没这钱是我不摆你，这个没得办法。虚云老和尚呢，就是顺着江就走走走走，走到南京，在采石矶。啊，不是到采石矶啊，就是顺江而走，走走走走啊，他看到有一段了，这个江啊，好像是这个江水啊，不太深。他说：“我是不是就能够，走过去呢？涉水而过呢？”他就做了这么一个想法，以后呢，他就下水，啊，想涉水的，走过这个长江。哪晓在这个江啊，江边上呢水浅啊，走着走着走着，还没到走着几步呢，骷髅头一下子落下去，这个水啊，啊，这个江水突然就深起来了。那个长江水最少有几丈深吧。那个虚老呢到搞门寺来还背个背夹子啊， 就掉到水里下去了。徐乐想，徐乐一想，说这孩子，这孩子差不多了，啊。当时徐老那个时候呢，就万缘放下呀，啊，置生死于度外，守道念于心中，一心，啊，那就把自己的功夫提起来。生也好，死也好，任其漂流了，嗯，而不是像我们现在那个掉到长江里像这样的，那还不是手忙脚乱呢、啊，喊爹喊妈呀，喊救命啊！啊，徐老和尚没有这个样子，啊，哎，你该死也好，不该死也好，我就是把个悼念提起来，嗯，啊，在这些个关键的时刻。都看到一个人有没有道心，道心摆在什么地方，道心在什么时候派用场啊？有道心就有护法啊。虚云老和尚那个，哎，你想想个人呢，一下子掉到水里上去，不谈别的，先要吃几口水，这是免不掉的啊。那个水吃多了，这我看那个肚子里不好过嘛。就这么任其漂流漂流漂流漂流，一直漂到什么地方呢？就漂到这个南京这个采石矶这个地方，江边上有一个搬鱼的，就是打鱼的，夜里像在那搬鱼，打鱼啊，搬网打鱼，在月光之下，这搬鱼的，看看呢，从上游来漂了一个东西，他今天的运道好，一定是个大鱼。因为是晚上嘛，就是月光嘛，他也看不出是什么东西。到了跟前了，他就把这个网朝上一搬，一搬就搬上来了。这个搬上来了，一看呢，哪晓得呢，原来是蛮欢喜的。今天呢是啊，再一看呢，那是个人，再一看呢，那是个和尚。他们两个搬鱼的，他说今天呢有一个搬鱼，他说今天倒霉，你看那个搬鱼搬不到，搬了个和尚出来的，嗯。他把他丢下去啊。还有一个是搬鱼的呢，就有善心的啊，他说看看呢，这个人呢虽然是搬上来的，好像是还有一口气啊。可人这个有道德心，没有道德心就不一样了。他说这个样子啊，他说靠在这个地方呢有个小庙，有和尚有出家人，来给他们送个信，叫他们来看看啊，还是来抢救抢救，就这个样子呢。当时有一个叫个那个庙叫什么庙的，我都记不起来了。那叫个什么庵吧？啊，他们来了几个人，哎，一看是个和尚，再一看呢，还认得呢。他这不是德清吗？虚云老和尚还有个名字叫个德清，就赶快把他抬回去，抬在庙里下，弄点生姜水呀、啊，灌灌呐，抢救抢救。哦，过一些功夫了，这个虚云老和尚啊就缓过来了。缓过来了，一问他说：“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啊？”到了那个庙里下呢，住了一个有这么一位师傅呢。就是搞门寺当副寺的，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呢？我这个脑子现在坏得不得了啊，摆在嘴边上就是想不起来，有这么叫当副寺，认得他，嗯，把虚云老和尚救活了以后，你想想看，一个人在江里像漂了两三天，那是命若悬丝。一身的病痛， 啊，释迦老和尚活过来以后，啊，这一问，啊，这么个小姑娘被他们抢救过来的，他说：“那我是，我是到来，我是到岗木寺的打漆的，那我也到岗木寺打漆。”他说：“你现在病得这种样子，还能打漆吗？”他说：“我只要有一口气，我能爬，也爬到岗木寺去打漆。”啊，就是这个样子，带着病到岗木寺来的。到岗木寺来嘛，要经常打这么要讨单啊，讨单就要随众。那个虚云老和尚，这个德清啊，他有病啊，进到禅堂就不能够随众，跑也跟不上，坐也跟不上。当时那个是月老在位上啊，啊，过去的规矩，你们想想看，你们现在吃得消啊？不守规矩，他不能守规矩，他就不能守规矩，就叫他到外寮的乡去，你都不能够参加打漆。徐老说，他说我是来打漆的，啊。我死也要死在禅堂里下，你叫我出去我就不出去，既来了就不出去。过去的规矩叫你出去你不出去，你也不能随众，那还得了吗？那个到了晚上进堂了禅堂里下，那就开始就催香啊，啊，和尚扳手围络时候的香板像雨点一样打下来，啊，差不多的人就把你打垮了，打死我也不出去。正在这个时候，啊，就是在虚云老和尚被救的，那个庙里向的那个副寺师傅到岗门寺来，因为虚云老和尚在那不救济，怎么还换洗的衣服带着来了？到了课堂，把这个虚云老和尚落水的事情述说一遍。他到岗门寺的他自己没说，就是我到路上掉了水的像就怎么样，没说的。这个我才晓得，哦，原来德清有这么一番的，有这么一个经过啊，而且他有这种悼念。当时常住生呢对着虚云老和尚呢就另眼看待了，专门在禅堂里向给他设了一个位子啊。你看过去的人经过落水身上的那么多的病痛，但是他的悼念一念都没有退过啊，功夫就在这种情况之下来用的，那是一天一个样子，一天一个样子，有这种进步，所以他能开悟啊。开悟的人有开悟的人的行持，我们现在做不到，难怪我们开不了悟啊。现在的人娇生惯养，习气毛病啊，能开悟吗？啊啊，后来到了晚上漏之乡四之乡，就是四之乡，就马上我们就开始就开始做四之乡了。四之乡开镜嘛，开镜吃茶，吃茶倒开水呀，啊，这个倒开水呢不当心啊。比如说我在西站上坐，倒茶的人啊，拿一个茶壶从西边来，我伸着一点手拿个茶杯嘛就倒茶，他说不当心，这个开水呢烫到手了。 烫到手，这个杯子就落地了。那个杯子落地呢，现在是落地，现在我们是地板呢，地力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戏。这是虚老在搞门寺参加冬季禅期开了悟以后，把他当时开悟的境界用这个几句话向大家表明啊啊。从这个虚老的文字记录上呢，它有两个记字，还有一副记字，还有一副记字是叫做烫着手打碎杯啊，家破人亡雨难开，纯道花香处处秀，山河大地是如来。想必对书虚老熟悉的人，这个两个句子呢，晓得的人很多，就是我们在禅堂每一年呢也讲，讲就讲，就念念就过去了。那个出开悟的人讲的这个几句话，说明了他开悟的境界。那个开悟的境界跟我们没开悟的境界啊，那是完全不一样，那是质的非要啊，质的非要，那完全不一样啊。不讲别的，我们单讲这一点。哪一点呢？杯子普落地，响声鸣沥沥。杯子普落地，这个叫个音啊。响声鸣沥沥，这叫做缘啊。佛法既然讲因缘所生法，那么我们这个开悟也是因缘所生法啊。他没有说我坐在这个地方无缘无故的就开悟了，他不是有个因缘吗？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睹明星而悟道，那个明星就是因缘嘛啊。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游行四禅，这是因啊，没有那个明星他还不能开悟哎。明星就是缘啊，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也适用于我们中文一下开悟。虚老是借杯子普落地，响声鸣沥沥，这个因缘。我们家的老和尚在金山冬天打漆，那个是六支香开净一声鱼子，这个鱼子就是因缘啊，赫然开悟，卸下天津担子，亲见本来一面啊。他那个境界呢，就从我们未悟以前的这个迷，进入了开悟以后的这个角啊。说的确切一点，叫做明心见性。 啊，他第三句说的什么东西呢？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戏。这句话对于初发心的人呢，一般呢你理解不了，没有开悟的人谈不到虚空粉碎不粉碎。这么一下，开悟的人，你像我们过去老和尚在世的时候，在法堂曾经有这么一副对子，说明了禅宗这一法啊，祖师禅什么样子呢？得三棒，打破虚空粉碎，废为了事，临济鹤震翻大地平尘，未尽犬功。那这个虚空还能粉碎，我们这个禅堂的祖师一棒就把这个虚空给它打到粉碎。我们现在有这个本事没有啊？虚愿老和尚就有这个本事。虚空粉碎也，当时他杯子一落地，马上这个境界就变了，虚空就粉碎了。虚空粉碎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狂心歇了，狂心一歇，虚空就粉碎了。请问各位，这个虚空怎么粉碎法的？如果杯子打碎了，这个大家都理解，这个杯子嘛，掉在地下，就摔碎了。那么这个虚空怎么碎法的呢？如果虚空不能碎，那么虚愿老和尚说的那个话，那是多说的，再说的不好听嘛，那是妄语。修行的人呐，开悟的人嘛，还能够打妄语吗？虚空能不能够粉碎呢？确确实实虚空能够粉碎，而且必须要达到虚空粉碎。为什么？这个虚空就是生死的根本。我们记得在《楞严经》有这么几句话，我记不太全了。它的大概的意思呢，就是说明了我们这个众生界生死的来源。有的地方说一念不搅生三系，境界微远长六粗。有的地方说呢，像楞严经中他怎么说的呢？就这个楞严经我还没大看过，反正有这么几句话。因为楞严经嘛，开悟的楞严呐，那就是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华，搅海性成圆，圆成搅圆妙，圆明照生所，所立照性往，迷妄有虚空，一空立世界，空生大角中，如海以楼发，有漏微尘国，皆因空所成，况复诸三有。虚愿老和尚杯子落地，就虚空就粉碎了。只有打破虚空，你才能了生死啊。如果你没有本事打破虚空，想了生死谈何容易啊，做不到的。 楞严经明明白白的给我们指明了啊，有漏微尘果皆因空所成。我们现在的啊，我们现在所住的这个世界啊，这就是有漏微尘果啊。为什么多呢？不是我们这一个娑婆世界啊，释放的多得很呐、啊。这都是有漏的，有漏就是有生死的。漏是什么东西呢？漏落于生死，离开生死的，跳出三界的，那是无漏。这个有漏世界从哪根据什么产生的？你说我们这个世界，就拿我们禅堂这几间房子啊，再说说我们整个搞门寺啊，包括扬州啊，我们就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山河大地，它建立什么地方啊？都建立在空中啊。若以无此空，一切无所作。那么这个空指的什么空？不是指的性空，而是说现在这个顽空，就是我们打开眼睛看到除了桌子板凳这个一些设施以外所看的这个空，这个空是顽空啊，它不是性空啊。啊，如果这个空是性空，那你看着就开悟了。正因为它是顽空啊，有漏微尘国都建立在这个顽空之内。这个顽空怎么来的？他这个几句话都说得很清楚啊。可能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不能跟你们多说啊，主要晓得这一点，我们就给西云老和尚开悟啊。虚空粉碎也啊，啊！你能开悟，你就能打破虚空。所以这个出发点呢，这打破虚空这个不好办。这个虚空怎么打破的呢？不能打破虚空，那你就在生死里边；打破虚空，那你就跳出三界外。啊，这个。虽然是对用功的人来说这些个闲话，闲话当中，这个闲话当中啊，禅堂里想讲话，一个可以通教理，一方面呢可以通禅宗这一法，它都要相通的啊。在禅堂里想也可以学到教理，也可以学到用功的法门，它不会相违背的。怎么能相违背呢？啊，西云老和尚说这句话，他从哪儿来的？从教理上来的。虚空粉碎也，狂心当下戏。我们现在参念佛是谁？看看我们这个心，这个狂心，这个妄想心是不是歇下来了？歇了多少？要歇得干干净净的。歇得越干净，你这个虚空粉碎呢，是粉碎得越干净。啊，禅宗这一法是不讲说的，但是对于初发心的诱导，说说，因缘悟道，借教明心。也还是还是有帮助的，啊，说多了打印的，大家伙就信了。